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好，欢迎翻嚟，系咪2014第一集啊？ 系， 系2014年第一集嘅今日讲故仔啊！咁就而家就系1月6日，星期一嘅6:30 ，OK。今日基本上2014年到而家都冇乜必有好日子过㗎啦，有个指数吓、日跌夜跌，弹又弹唔起咩。咁开节目之前有几样嘢跟进同埋回应返下啦。咁第一样嘢就係打赏钱啦，咁好多人都话哎我捐咗打赏钱啦，咁多谢你哋先。 多谢各位啊，因为小弟都唔清楚嘅原因係因为冇人 send 个 receipt 过嚟啊。咁其实喺北上个节目都有讲过，咁就多咗钱啦。 咁多谢晒。 之间地多咗。 唔知系咪你哋啦吓。 各位嘅数字。係啦。咁多谢一位甚至好多位嘅善长人翁啦。 係啦。咁 冇人 send 个 receipt 就真系唔知。 係啊，做慈善我哋唔志在有任何嘅回报同埋呢个cam 税嘅单据㗎嘛,ok, 反正都 cam 唔到税 㗎。咪想即係多謝返嗰位或者嗰幾位網友啫。 係啦係啦。咁即係我唔知係咪你哋，亦都唔知多咗幾多或者你入咗幾多。咁總之就係一份心意嘅啫。咁首先就賺到錢嘅捐個尾數出嚟夠㗎啦 ,ok? 唔會鬥多唔會鬥少。你唔捐亦都冇乜問題㗎。咁就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關於禮拜六嘅時候，我就參加咗大師嗰個特別班啦，特別 seminar 啦， 幾得意。 係啦，咁佢嘅原因咧，即係我唔係去踩場嘅，咁其實就係有咁啱有位朋友咧，就都係我同阿大師 Facebook 嘅人，咁我識佢嘅，咁佢就外國人嚟嘅，即係唔係外國人，係外國嘅華僑，咁嚟香港，唉，好開心啊！突然間 call 我，好開心啊！佢報咗大師個班啊，之後佢嗰日就係啱啱上機嘅，咁就我揾你食飯啦，咁去食飯同埋佢住嘅地方就係啱啱大師上堂嘅附近， 咁、 okay. 再加上我嗰日呢就要，因為我太太唔得閒呢，我就要搞個仔嗰啲嘢呢，咁我基本上我有幾個鐘頭呢就要喺旺角嗰區遊蕩嘅，咁見到有條傻佬搞個 course 喎，咁我話上去供下咁樣嘅啫，最主要係咁樣，即係我唔係特登去踩場呀，咁大家千祈唔好有所誤會。咁就應該大家都獲益良多啦，大師無端端整個咁嘅特別班出嚟，咁亦都講好多嘢，咁之後亦都交流咗好多關於股票 number 上面嘅東西啦，咁希望你哋都可以得着啦，咁我就唔係聽晒全程阿大師講乜嘢嘅，咁但係都即係我嗰日講過嘅嘢，我會喺呢個節目裏面再補充下啦，或者再講下啦，咁第三樣嘢就係即係一百二啦， 182呢就好多人殺咗太多人 PM 問我，哎呀真係。咁、啊、你又其實大家唔使個個價問我嘅。六號九沽得未，我話沽得你又會問我，咁即係上唔到七號喎。咁我話有機會嘅。咁有機會點解六號九又叫我沽呢？哎呀我答唔到咁多㗎大佬。係咪咁我都唔知佢會上七號還是上八號還是上一蚊㗎係咪咁好老實咁講，我就本來沽今日上過七號三，我本來沽諗住沽，但最後冇沽到嘅。我見佢喺六號八、六號九、七號七號一裏面呢都收咗好多貨啊。咁、我見佢收咁多貨，咁係咪即係當然你會話係咪收晾住個價嚟佢出貨呢？咁但係即係你建議咁嘅盤路，你好明白見到就算有人晾住個價出貨，亦都同時間有人係收緊貨嘅。咁、你話出貨嗰個力大還是收貨嗰個力大呢？我點知呢？ 冇人知 嘅，見步行步囉。咁見到個勢呢排跌到媽媽都唔認得，即係佢都升嘅。都幾有實力嘅，咁至於你話你後面嗰啲新聞，好多人問我，喂，佢銀行貸咗款俾佢，咁一定貸俾佢嘅，大佬啊，都話佢而家係華電集團一部分咯，咁啊淨係華電出句聲，打個 email 過去，咁啊呢啲十億八億貸款就隨時攞到㗎啦，即係唔係啲咩特別嘅嘢。 推住先咯，如果聽耀尊咁樣講，咁啊最後收幾多？ 七毫二，最高七毫三。 咁咪推住先咯。如果六毫子買嗰啲，或者六毫子留下，咪 set 住六個九先咯。 因為 六個九咯。 因為星期上個禮拜五同今日嗰個盤咧，即係都有啲啟示嘅。我喺 Facebook 寫咗出嚟，但係我寫得好明白。即係話禮拜五嘅時候，其實排緊隊嗰啲，我諗係啲街客散户排嘅隊沽嘅貨咧。大概是45球咗緊嘅，咁今日牌浪喺即係今日個市再跌啦，浪喺七毫子沽嘅牌呢大概都係30球咗緊啦，即係其實有十幾球呢已經係等唔到七毫子個位，六毫九、六毫八我諗就借咗出去㗎啦，咁有十幾球六毫九、六毫八借咗出去嘅話呢，個價都企得穩呢，我諗後面嗰班做緊上嗰班人呢都應該有返啲力掛，我係咁諗嘅啫，跟住我就單牌唔沽啦，我諗住排七號或者七號一走㗎啦，咁唔沽啦，咁全程就冇沽到。咁你話我睇幾多少，我真係唔知道。有八號我梗係想啦，係咪？咁冇八號嘅唔通我死鬼咗佢咩，係咪？咁如果你話哇七號三都破唔到啦，七號半上唔到啦，咁就走囉，因為你要記住五毫子買啫。咁有啲人又會同我講六毫九買嘅，咁點？咁都係嘅啫，即係個市個股價又唔會因為你六毫九買，人哋五毫子買賺多你毫幾子就俾多毫幾子你，就唔會咁樣嘅。咁自己執生啦呢啲。 廢話咁樣講囉，六毫九買嘅咪 set 六毫八囉 ,stop 嘅話。 係啦係啦係啦。 如果你話五毫子買嘅，你都 set 住六毫九到七毫子先啦，如果聽耀尊咁講，個中間即係嗰個晾住個價叫做穩陣個位，第一個收集位喺嗰個位嘅時候的話。 係啦。 咁慢慢推囉，即係有機會推到睇一推到七毫半定七毫八。咪 set 翻七毫三咯。 咁總之都係咁講啦，即係你每格嘅一格一格嘅話咧，即係我都想知嘅。六毫九嘅時候，我都想知做唔做七毫子。七毫子做到嘅時候，我好想知道七毫一得唔得嘅。係咁、所以你問我呢啲咧，其實我就係唔知嘅。我係冇意思嘅，所以我就好多都唔答嘅。係咁即係 rule number one 就係、贏錢你唔使俾我嘛，輸錢我唔會俾翻你嘛，咁總之就係你自己聽咗 number， 你跟又得，唔跟又得嘅，唔跟唔需要後悔，唔好覺得氣餒，哎呀點解冇買呀、五毫子去到七毫子都成40%咯，即係蝕咗啦，咁你唔可以咁諗嘅 ,ok? 我都冇跟啦，我都冇跟。 連一滴都冇跟嘅，咁你哋唔跟亦都 ok 嘅，正常嘅。 我都唔識。 咁點解即係啲目標價會調來調去呢？即係其實我第一我係冇目標價嘅、不過順應翻 Facebook 啲網友咧、我俾個參考價大家嘅啫，上面個參考價。點解我之前講八毫子，跟住喺 DBC 嗰度講話，要睇七毫子先啦咁樣。因為第一樣嘢 ，DBC 始終係一個open 嘅電台， 咁唔方便讲得太激。咁、我自己有嘅喺 Vegasin 里面嘅我可能会讲得激啲。八毫子啦，过瘾啲嘛，五毫八毫咁样，三毫子每股。咁、但你话系究竟系七毫定八毫呢，咁我会 adjust 嘅。我上个礼拜节目都讲啦，就系话佢出咗消息之后有两样嘢我系觉得有啲奇怪啦。第一样嘢华电唔系直接去买啦，因为我之前知道佢系华电系直接去佢買呢隻嘢，咁中間就唔係，最後都唔係，咁我覺得咦有啲奇怪，點解啊有啲改變咗啊，咁啊褪返少少先，預返少少 buffer 位先，唔好去到咁盡啦。啊八毫子嗰陣時我第一下佢話有人入股，我已經係開始自己心裏面調低咗。咁加上個市係跌緊啦，第二個 point 就係、 是。 下、個市係跌緊啦，如果你話個市日日同你升四五百點嘅，咁老虎蟹都同你睇八毫九毫添啦，係咪咁個市而家跌緊，咁即係話隨時有人禁制呢會 take profit 嘅都唔定嘅、因為即庄都会好似我咁諗嘅啫，同大家一样咁諗嘅啫。吓、个市跌到冧嘅，喂我揸住嗰隻升緊嘅。一就係话我可以逆市继续抽上去。如果我够力嘅话，我资金够力嘅话。第二就係话我都 take profit 啦，因为个市跌緊我赢緊呢隻啫，可能旁边有嘢输緊㗎嘛，我要填氹㗎嘛。咁所以可能就即係你冇辦法去估到佢下一步会点样，咁所以我自己将个目标价喂八毫唔好咁过分啦，调到落七毫先、再睇下形势囉，今日七毫好轻易地破到，抢到好犀利，咁再调高咁七毫三啊七毫四啊咁样。即係啲纯粹係参考嘅啫、你哋唔需要跟到贴嘅、有人同我讲话哎呀六号八就走咗啊，好抌心啊，有几抌心啫、啊？你四毫九买啊，嗰位哥哥仔四毫九买，你六毫八抌咗，你赢钱都抌心嘅，下次就唔会俾你赢啦，大佬啊！ 冇买嗰个咪仲抌心， 咪系咯，冇买咪仲抌心吓。咁、你唔好睇住上边，即系你记唔记得我有一集喺呢个节目里边，我都讲过一样嘢，就系、话你炒股票切记就一定要坚持要摸顶捞底。你摸唔到个顶嚟沽呢你就乱㗎啦。呢啲就係最好啦。哎呀六号八走咗啊而家七号二啊。哎呀好蚀底啊咁样。买唔买返啦咁样。如果同你讲买返啦咁样。碌返来咁点啊。 係啦。 咁你咪乜都冇。咁、你打个平㗎咗喎。或者赚少好多喎。咁而家你有钱落袋嘅你都信嘅话咁下次个天就唔会俾钱你赚㗎大佬啊。係咪咁冇人会中咗六合彩之后喺度信㗎。哎呀还点人生一生人都要中咗一次六合彩㗎啦。点解人哋中嗰次金多宝三千几万，我中嗰次五百万啊？咁你咪一世都唔好中咯，系咪？唔中咪唔使谂咯，系咪？咁所以即系呢啲心理你自己平衡翻、协调翻啦。咁总之即系好多人都 PM 我，即系如果你有意思嘅问题，我会俾个答案你，或者俾我嘅意见你。即系如果你一格一格咁问六号八、六号九、七号，我系真系唔会答你。你我唔答你，你又会闹我，我知道。咁我哋呢啲即系死对住你哋咧，就死廿次嘅。一个 recommendation 一个推介会死廿次嘅吓，输钱一定死啦， 咪咯， 赢钱都死嘅， 都死嘅 吓，赢钱沽个价唔系最高咧，我又死啦， 系啦 吓，赢钱买叫你唔买得咁多，你又死喎， 系啦 吓，唉，真系好阴功噶吓，咁啊，亦都多谢打赏钱嘅，因为我可以继续维持住 Facebook group 咧，都系因为即系想你捐下钱嘅啫，如果唔系我早就闪咗啦，日日夜夜喺度俾人咦我俾人闹真系阴功嘅真系吓，咁啊，另一只就系嗰日喺大师嗰个 special seminar 有讲嘅，就系只黄151嘅。咁我就唔係收到啲咩风嘅，即係老老实实其实我唔係一个收风嘅人嚟嘅。因为如果你要我喺个市场里面每日收风嘅话呢，一日有几十隻我收，边有买得咁多啫。咁你收咗啲风，咁你要自己 judge 下呢啲风嘅可信性。ok, 个风係有好高可信性嘅话，就算阿迪同我讲，喂阿迪同我讲话、我拎钱出嚟炒某隻股票，我觉得阿迪係一个好信得过嘅人嚟嘅，佢唔会呃我嘅。佢真係会真金白银好有诚意地炒高一隻股叫我买嘅。但个问题就係、我都要揸出一样嘢，阿迪有冇料炒高佢得㗎。你好想做一样嘢唔代表你做到㗎嘛，天才係咪、 而你做到亦都有实力嘅时候，你有啲好可能嘅係突发性嘅事件发生㗎嘛。 咪囉，咁呢啲我要揸出嚟嘅。咁你就话隻黄151，即係我唔知有冇人炒嘅，因为即係毕竟佢一隻蓝筹股， ok?又唔係話一個普通嘅莊家或者一堆嘅股民可以撩得起隻黃黃嘅， 咁我推介嘅原因其实都喺 Facebook 有写咗，唔需要再问我。第一样嘢就係而家中国讲緊食品安全，係咪？咁習近平都走去买包啦，係咪？都係讲緊食品安全啦。咁食品安全亦都係其实係环保嘅其中一部分嚟嘅，中国政府嘅眼中。 嗯。 Okay? 即係你用啲好宝贵嘅食材。整咗啲有毒嘅嘢落去係好唔環保嘅 ,ok? 咁所以即係食品安全係而家中國係開始炒緊嘅嘢。咁第二樣嘢農曆年效應，咁每逢農曆年之前嗰兩三個禮拜呢就往往呢都會抽一抽嘅。過去嗰幾年都係咁上下情況。咁點解呢？因為即係香港嗰啲全盒，你唔係瓜子就嗰啲咩朱古力啊、蓮子啊、糖不甩啊，咪糖不甩嗰啲咁嘅東西啦。咁但係國內裏面嗰啲全盒呢係有旺旺嘅。咁所以其实旺旺都有一个好明显嘅新年效应嘅一个产品嚟嘅。咁第三样嘢见到个股价就辣咗落11蚊楼下啦。咁所以话、如果你话新年效应又得，个市迟啲又弹返啲，咁呢啲去睇一睇博返1蚊个半上返12个半啦咁样。所以我个完全个 recommendation 呢係基于呢啲原因嘅啫。即我后面就唔係听到话边个巴菲特走去炒佢呀、腾讯会入股，我唔系听到啲咁嘅嘢嘅。即我唔系成日会听到啲咁嘅嘢 ,ok? 咁182嗰啲係102嗰啲係唔同嘅 case 嚟㗎。咁、所以你话你跟你就跟囉，唔跟你咪唔好跟囉。即係何况即係譬如135好多人问我仲有冇揸住。我有揸住囉。第一我都係博个反弹啫，佢跌咗好多昆仑能源，咁我博佢反弹。咁博反弹亦都係其中一个投资策略嚟嘅、就唔係喂你咪听到啲咩，我係冇乜听到嘢。昆仑能源点会有人话自己听到嘢啫，你昆仑能源里面话自己听到嘢嘅咪俾人相亏俾人咒囉。係咪听到晒嘢嗰啲咪全部落晒马啦而家。咁、我点会听到嘢呢，係咪咁第二样嘢就係话有时候我估咗我自己都唔係好知㗎，我排咗个队喺度原来沽咗。咁你问我你沽咗未呀，咁我又冇时间去走去 check 我自己沽咗未，沽唔到我又唔会死㗎，係咪咁所以我又未必会即刻可以答到你我仲有冇揸住囉。咁所以呢啲有怠慢之处，喺 Facebook 里面有怠慢之处嘅话，你都希望大家多多原谅啦。唉，我就係咁俾人闹呢，我唔 do 㗎啦大佬真係。真係唔 do。嘩真係俾人闹到呢就182，唉真係点解要咁样针对我呢，真係阴公㗎啫。都唔关我事。咁要交代要 follow up 嘅嘢大致上係呢啲啦。 係啦，咁讲返啦，咁上一集嘅节目，咁13年嘅年尾做嗰一集，咁嗰时大致上就做个回顾啦 ,ok, 咁上个礼即係上一集嘅第二节最尾段都开个头啦，就係话你今集会讲个前瞻或者叫做展望。 係啦，係啦。 咁14年嘅展望，咁但係先见到嘅就係个港股开出嚟就14年头先第一次都讲过啦，呢几日就真係唔係咁好啊 ,ok, 你见到。 直头弱个弱 煲。弱煲啦，咁然之后其实成交亦都好叫闷。Okay, 闷啦、 亦都低嘅，系啦， 系啊， 即系除咗嗰日扮一声500几点之外，咁啊，得闲啊，阴啲嚟，咁样落到落嚟，咁啊，市况第二样嘢 ，A 股方面咧 ，A 股今日亦都系即系跌得好紧要啦 ，A 股执咗佢啦， 耀川啊。翻转头系咪咁？ 习近平做乜真系食包啫？习近平入喺股票行里边借厕所嘛，咁咪知道啲股民讲咩咯？你食走去买包有鬼用咩？唉，真系习近平啊！如果入到股票行里边，可以打直行翻出嚟，我当你赢啊！ 喂，但系冇喎，你始终都系近农历年嘅年尾。始终都系呢个效应喎，好多即系资金真系好啦，要顶住个。 唔关资金事嘅，但系个势 A 股个势真系好鬼肉酸嘅。我谂啊，唔系好关资金事啊，又要拎钱过年啦，又要成。我觉得99.9%系因为 A 股嘅、，A 股要 IPO 啊。Okay. 要 IPO 嗰样嘢嘅，咁即系而家股民对 IPO 都仲系非常之敏感啦，点搞都好敏感，点讲嘢都好敏感。 嗱，首先讲2014年之前就要讲一讲 A 股先。 嗯。 咁 A 股你话系咪无路可走呢？亦都唔系嘅。虽然跌穿咗2100就真系好肉酸。咁但系即系始终 A 股都有啲后著可以跟嘅，有啲股仔可以跟手跟尾。咁如果 manage 得好嘅话呢，一啲嘅 factor manage 得好嘅话呢， A 股2014年呢都可以绝地逢生嘅。咁即系啱讲啦，就系、是、新股重启啦。必定要重启㗎啦，唔启就唔得㗎啦。 嗯。 你唔启嘅话呢，成个中国成个中南海都落唔到台。嗯。你用咗差唔多9个月嘅时间去安排呢样嘢，亦都系连之前郭树清都拉埋落嚟啦，中证监主席啦，拉埋落嚟啦。而家俏江跟住又讲咁多嘢啦，又中国梦啦。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啦，低速增长啦，咩咩 play plug 咁嘢。你个 IPO 都开唔到嘅话呢，你一系就 A 股就接咗佢由头嚟过，一系呢你就一定要 make sure 佢开到 IPO。咁就有咩方法呢？咁最好就係国内啲股民都系咁㗎啦，你同我讲几多耶稣都冇用，升就得㗎啦。升呢就乜 PO 都得，你唔升呢乜 PO 都唔得。咁所以点样可以令到个 A 股升呢？又系㗎，股民就係、是、你讲耶稣又系冇用，你要令个 A 股升呢，你买啦。你买上去啦，或者你出蛊惑招啦，你无端端失惊无神，同你减个印花税啊，同你整多几队国家队入市啊，咁样啦。咁我喺 Facebook 上讲咗啦，就係话国家队喺2014年呢有机会会调节嗰个嘅国家队两个箭头嘅。咁喺大师个 special seminar 都有讲到，咁我唔知几多人听返佢个节目，或者几多人喺在场啦，咁但係我呢度我都照讲返我自己嘅睇法同埋观点啦。国家队会换箭头呢，我觉得2014年是必须啦。即是如果你要 make sure 啲国家队可以做到个政策，而个政策是需要 A 股升嘅话，以往啲国家队靠唔住㗎嘛，你靠汇金啊，乜鬼金啊，保险金啊，咁就收皮啦。佢哋靠得住嘅话，唔使搞咁烂摊子㗎嘛。咁好有机会换人，咁有两个箭头呢有机会会换入嚟。第一个就係呢个中国淡马石。 OK。 好，应该好有可能喺第一季出㗎喇，中国淡马石。咁点解叫中国淡马石呢？因为未有公司名嘅，未有个名嘅，咁所以但係嗰个营运嘅模式呢应该会似淡马石嘅。咁好啦，好多人都会问，喂，你中国淡马石咪係嗰班人，咪係嗰嚿钱，咁嗰班人之前都做唔掂，咁你改咗个名唔代表佢做得掂㗎，咁但係唔同嘅。咁如果你话行中国，真係中国行个淡马石公司嚟到管理一部分嘅国家队嘅钱嘅话呢，咁淡马石係一个好 market driven 嘅一个 mentality 嚟嘅。OK， 国家队唔同嘛，我成日都讲啲保险公司嗰啲 investment manager 即係自己玩自己嘅啫，输钱又唔係我嘅。亦都唔会报咗份工嘅我，咁大家斗威 off， 买咗啲股票输到扑街嘅，你千祈即係啲保险国内保险公司就係咁啊，啲 investment manager 呢买嘅股票呢，你千祈唔好跌得嗰两三成，你跌得两三成呢会计上面又未 way off 得，但我係 realize 个 loss， 条数好肉酸嘅。你跌得多呢，跌七八成呢，我就 way off 当冇事发生。係啦，我一次过搞掂佢。咁所以佢哋买股比咗最紧要输得多。咁嘅 mentality 咪死梗啦，係咪？咁如果你中国淡马石系一个好 performance driven 嘅一个嘅国家队嘅话呢，全部里面啲玩法就唔同㗎喇喎。可能阿公叫我买，我觉得未系时候买，咁我就未买住。但係我买嘅时候呢，我会觉得系啱时候啦，起码觉得我信心大啦，踢得起啦。咁所以中国淡马石可能系另一个系好 market driven 嘅一个嘅国家队走出嚟。第二个国家队好有机会会走出嚟呢，就系去年讲到而家啦，就系养老基金入市啦。 Okay。 养老基金入市，你又会咁讲啦，养老基金保险钱入市，咪一班傻猪仔，你入到去咪又系死咁样。咁养老基金亦都会咁諗嘅，你叫我入市你咪叫我去死。之前班大佬又汇金又中金又中人寿又 click click 咁多国家队都断誉而杀誉而归嘅。咁你叫我养老基金入市，我揸住啲叫做养老嘅钱，你叫我入市，我万一出有咩医郁，我咪俾13亿人追斩我。咁养老基金咪死都唔肯入嘅。有部分养老，有部分地区嘅养老基金好想入，有部分就唔想入嘅。 咁如果而家养老基金要打双箭头，养老基金要做另一个箭头嘅话咧，咁你梗系要同佢讲嗱，呢啲波咧就空，我扭到空门先俾你射啦。 系啦， 系你一定入噶啦，你唔使惊 老人家嚟嘅， 系啦， 门都走埋啦， 就好似朗尼嗰啲咁样咧，唔死即系死鬼咗嗰啲咧，但又想做前锋啦，我扭晒俾你，俾个空门你射得唔得？咁可能咧就系话要养老基金入市。是真的要俾个空门去射啦。点为之射空门呢？就是话你买嗰啲嘢系唔会输啦。一定入㗎啦嘛，系嘛，你除非一即系离门一马打飞机嘅啫，咁冇得讲啊。咁点样系可以唔输呢？养老基金你股价嘅嘢 一定 有风险㗎啦。吓、啊，你点可以？因为佢哋要牵，你要知道佢哋牵涉嘅嘢系一个养老金嘅输赢吓，佢、哋理论上系唔输得，一输嘅话好多人会嘈啊嘛。咁点解唔输咧？派息咯。 O、okay, K， 派息 高息嘅 派，你一年 A 股跌几多啊？你买大蓝筹股跌 10%， 我派翻五厘息俾你咯吓。咁、我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所以旧年开始到而家都话啦，要有一个高嘅。派息俾政策啦，尤其是啲内银啦，或者啲大蓝筹股啦。咁养老基金亦都会咁讲话，喂，派息俾我，咁我就，但系我又唔惯炒股票，你派息俾我，咁我不如揸债券咯，我不嬲都揸开债券嘅，系咪先？吓，你而家话股票派息俾我，你有高得几多啊？系咪啊？我揸只国内债券都两厘几嘅，阿公俾我可能又去到三厘添，吓，咁而家我买个股票四厘几，我多个厘零。咁我又要同你玩个股票，输咗我俾人斩，系咪？又唔同你其他嗰啲汇金嗰啲，汇金嗰啲输咗天经地义吓。咁、你点样去安排呢个派息政策咧？一你要你可能叫啲上市公司派翻高啲啦。第二样嘢派 quota 息啦，我觉得好有机会咧会派季度息啦，尤其是啲大蓝筹、派季度息有啲咩好处咧？咁当然你又会问啦，即系譬如有只内银股一年派四毫子息嘅，咁你派 quota 息。一季派一毫子俾我，加埋都系四毫子，条数一样啫，系嘛？咁但系我过瘾啲啊嘛，好似我季季都收啲嘢咁样，系咪？咁同埋你有利搭利咧，吓、你收第一季嘅时候，你将啲钱存入银行，咁你赚咗个息啦，系咪？所以你早啲提早咗收息，对于基金经理计数嚟讲咧，系好计啲嘅，同埋爽啲嘅。第二样嘢更加影响深远啦。如果你有一个国家队，譬如养老金或者其他嗰啲国家队大钱大款嘅基金，佢嗰啲上市公司真系一个季派一次息俾你嘅话，你嗰嚿息你掉入去拆息市场里边，我成日都经常都讲噶啦，中国嗰个拆息市场系最需要必须整顿嘅一样嘢啦。你冇可能俾啲银行去冇嚟冇去噶嘛？哇，冇唔系好前方嘅，话俾你听前方个拆息拆到上廿厘，咁你下边嗰啲人，下边嗰啲银行全部就逆来顺受啦。啊，咁而家如果你话养老金一啲嘅上市公司派息系派 quota， 譬如养老金啊，或者系大马石啊，中国大马石嗰啲系每季攞咗个息，而呢啲息佢掉翻落拆息市场嘅话咧，你系确实你可以令到拆息市场咧系正常翻啲嘅，起码你有嚿钱去抗衡到银行嗰嚿拆息嗰嚿钱，系咪先？咁啊，即系其实有少少一石二鸟。咁所以我谂就系话喺 A 股里边，你2014年亦都可能绝处逢生，就系、可能个国家队即系有啲新嘅队员走入嚟咯，有啲旧嘅队员唔会走嘅，啲保险基金嗰啲一样系嘅，不过靠唔住啫嘛。吓咁、有啲新嘅队员入嚟，咁嗰啲队员嘅话可能会对令到 A 股有啲。新啲嘅局面咯，咁、所以你话系咪买 A 股嘅好时机啊？但系我咁唔觉得，即系而家依期短期嘅 A 股真系实在系，哇， 好弱啊， 即系弱到不得了。但系你话买嚟收集下、储下、挂瘾，我觉得 OK 嘅。而家后方而家又挨近翻22,000点， 即系我自己睇个成个 A 股嘅大图，你见到嘅就系话。around 1950到22,250左近呢300点，其实呢兩年嚟 ，OK， 2012同2013年喺呢個 range 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 ，OK， 唔計插落去嗰下咁樣講啦。咁所以要再去即係要令到 A 股突破，我諗反而翻喺個即係實際嘅情況去睇嘅就話，究竟有冇個資金係真係 support 到個股市向上咯？ 咁呢樣你放心，各大陸啊咩都。 咩都多，錢就最多。 但我唔明嘅， 但啲資金唔肯入去啫嘛。 係啦，正如你所講嘅嘢，就係個資金唔肯入去咯。 你俾賺有錢賺，咪衝入去咯。 係咯，唔係去到某個位，大家係好似哦既定立場都散咯，走咯，大家就走啦。 所以你係要你係要有國家隊去頂住曬後邊嗰啲支持位咯，下邊嘅支持位咯。即係個市，即係對於國內人嚟講，你其實佢哋個炒股票好簡單嘅啫諗法。第一樣嘢你隊唔落，咪買咯。第二样嘢你升唔起我就唔买㗎喇。 嗯。 就咁简单，而家就升唔起嘛，对得落㗎嘛。今日更加唔会买啦。咁如果你做到个气氛就係话係喎，呢啲位真係好似有啲无形之手喎、啊。譬如2000点或者2000一，咁啲人就会自然去入场㗎喇。 嗯。 新股亦都系同一道理啦，要好驚啊，新股就扑街啦，死啦呢次。 哇，新股直情系差到。 咁如果你话出嚟啲新股升嘅，第一隻升，第二隻升，第三隻升，第四隻升，第五隻啲钱就冲晒入去。跟住你又发觉原来 A 股好多钱㗎， A 股其实系好多钱喺度。国内其实好多钱喺度，但佢哋冇兴趣啫嘛。一路一个节目成日都讲就个渠道嘅问题 ，channel 嘅问题啫嘛。吓、嗯、咁、啊、你啲钱冇掟走，股市你唔肯入去呢几年，拥晒楼市咯，拥晒落去嗰啲新车啊消费市场嗰度咯。吓、啊、咁你始终你都要令到嗰个股市市场正常发展。如果唔系嘅话，正如我咁讲啊，不如接咗去啦，系、嗯、嘛？接咗去由头再开个股市咪仲好，系、嗯、嘛？咁你而家一潭死水啊！你有冇集资功能？有冇一个嘅资金个导向嗰个功能喺度嘅？完全一个股票市场应该有嘅嘢，佢又冇嘅， 乜都冇， 一系就乜都冇嘅。 系 咁、啊、你执咗去咪仲好，系咪？吓、啊、咁所以就我觉得 A 股今年。你係要搞嘅話呢，你真係要有一嚿錢頂住下面啲大位，最大嘅話一定要頂到冚一冚，唔可以俾佢話穿就穿。譬如2001其實一個大位，你唔可以俾佢穿，但係呢兩日實在太容易就穿咗。如果你話頂得住嘅，嘩懟極都懟唔冧嘅話，啲資金就會嚟㗎喇。咁所以我亦都真係非常之相信一樣嘢㗎，我哋啲領導層呢，由江泽民到胡温到而家习李咧，佢都唔系好识股票啊、 嗯， 即系佢都唔系好知道股票嗰啲嘢。 吓、嗯， 如果系嘅话咧，其实佢哋要做嘅嘢好简单，即系政策又好，资金又好，下边狂浪乜都顶得住，啲人就会冲入去。 睇美国浪得几靓， 唔系啊？你睇美国 越一 高啊，好高啊，16000几，照样有人买噶。 1475，跟住152，跟住然之后158，去到 160几， 好啦，穿16000啦，哇，高啦，散啦， 16000， 上到165、166。 唔系有人话，喂，美国有一个月有850亿 QE 嘛，咁咪好多钱咯。喂，呢啲钱大陆大把啦，印都印俾你啦，系嘛，800几亿，一围到人民币几多啫，3000多亿啫嘛。 间厂印， 你要 间厂都印得。 你要记住，如果你话你好多人都讲话中国钱荒啊，中国 liquidity 唔够啊，你要记住，中国个 M2 货币供应系已经系100万亿噶啦，系极。之庞大嘅数嚟，所以佢系中国系唔够钱嘅、 嗯， 不过只系冇钱落股市啫嘛。 系， 好啊，第一节完，下一节我哋讲其他市场。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